我一个学期是3万多刀，不到4万刀吧。 那合人民币的话， 20多万。嗯、 对， 差不多 20多万。 那加上生活费呀、啊，比如说你租房子，肯定很贵呀、啊。 嗯，生活费我真没计算过。嗯，生活费，房租的话，东边的城市房租算是比较贵的。嗯，我是跟我的朋友一起合租， 嗯， 然后四个人 公寓是吧？ 对，公寓。嗯。然后四个人一起合租，摊到我这儿的话，差不多一个月800多刀的样子。 啊、那 还真 的 对、 啊， 就 其实跟我们在北京租房差不多也。 那也分地段，他可能在三环、嗯、租的房子，你像咱们在定福庄附近的，那就没这么贵了。啊、 子君说这个生活费没有计算过，是因为这个不在乎钱呀、啊，还是说 不差钱、 啊？ 不是， 还是说美国的消费比较高啊，比较低之类的。 嗯，而且像刚到美国的时候。嗯，因为有这个汇率换算的问题嘛、 嗯嗯、 然后一开始还会比如说买个东西什么的时候会计算一下、 嗯、 乘一下6、嗯、乘一下7、 嗯、 然后到后面就习惯了， 活得比较糙了是吧， 对，就不会计算这些了、嗯、然后就觉得好像什么都挺便宜的样子，然后回国了以后、 嗯、 一看都是乘以好多倍以后的价钱、 嗯、 对对，他那都是个位数嘛， 对对， 几刀几刀， 对对对， 你觉得还挺划算的。 对， 但是你要是在那边你需要买车吗？交通什么的还方便吗？ 像在东部的话不需要，波士顿就是公共交通非常发达， 平常就怎么上学，坐地铁， 坐地铁坐公交都可以，不过我住的离学校比较近，所以走路都可以、 嗯、 大概20分钟。 学校是不提供宿舍的是吗？ 啊，学校提供宿舍，但是一般是为本科生提供 啊，研究生就不会了。 对，研究生你也可以申请，但是要排队啊或者是什么、 啊、 比较难， 不像咱们这边都是在校生都是提供宿舍的。 对, 对、 嗯、 但咱们这宿舍也是不忍直视 啊就不吐槽了。 咱们这个是美国东部是属于是人比较密集的一些地方，不像西部了、 嗯、 对吧， 对，东部比较密集，然后城市一般也不会很大，这种很精致的，像波士顿是一个很精致的城市。 到了那边以后能适应那边的生活吗？你要吃的可能你想念中国菜会怎么办啊？ 其实美国中餐就是特别多， 嗯， 我觉得我吃这方面还挺习惯的。一般如果上课的话就在学校食堂吃，然后学校食堂也有中餐。 啊，也有中餐。 哎，那还挺全面的哈。 其实那是一个叫 Panda Express， 就是一个美国连锁的中餐的快餐、 啊、 然后也在学校食堂里有设一个点儿。 嗯， 然后不过都是那种大家所谓改良过的美式中餐。 美式中餐了， 左宗棠鸡什么的、 啊、对对对， 是吧？ 对，类似那种。 我是看那个生活大爆炸里头他们经常吃那个 对，但其实我还蛮喜欢就这个 美式中餐。 对对对、 啊、 酸甜酸甜那种口味我还挺喜欢的。 你要是吃的话在那边可能平常吃披萨什么的会比较多，那会不会发胖？因为女生之间永恒的话题就是减肥。 但是看子君还挺苗条的，身材特别好。 我觉得减肥这件事儿其实还好，就是我没有去美国之前也听说美国那边各种快餐啊、 嗯、 然后油炸的东西啊热量高啊，也有人说会发胖，那其实我反而去了那边是瘦了的。 瘦了？ 对， 吃不好还是 啊？我觉得 不服吗？ 有几方面原因吧，一方面是大家对美国人的饮食也有误解。我觉得像周围越是比较精英一点的人群、 嗯、 他们越吃的健康。 是。 嗯，中午都是像学校食堂排队最多的就是沙拉的窗口。 嗯。 所以我看他们就吃的很香的样子，所以我跟我 那不是就简直在吃草吗？而且他们应该也不会放特别多的那种沙拉酱是吧？ 对对对，完全没有。 就跟我今天一样。 完全理解不了这样的生活。就不要再提这个。 好，以上就是我们上半段金手指的内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海外高校情报站。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如果你走远了怎么办？时间把爱冲淡怎么办？我丢了。

这样、 所以美国对这些管理还是特别严格。 对，他要保护他本土的学生的一些权益。 就像刚才咱们在上一半段说到，入美的口是越扎越紧了。 对、他对所有国家的留学生都是一样的要求，是吧？ 对，是一样的要求。 那你看，你既然想出国留学，那你这申请流程是怎样的呢？ 首先，我大概是从大三开始准备的吧。然后最开始的时候，你要先确定你是自己走这个流程，还是说你希望找一个中介。像我就比较偷懒 啊，找了中介。 对，我就找了中介。然后，不过大部分就是基本上流程是差不多的。 但是找中介会便捷一些吗？ 对，他会帮你做一些参考，因为毕竟是有经验的。 但是现在市面上可能有一些不靠谱的黑中介，他会骗你钱。那你要怎么识别这些中介呢？ 像我当时找的那家就是教育部下面直属的一家机构，就还比较正规， 就是那种认证的是吗？ 对对对，就是还是要擦亮双眼吧。 对。 然后流程的话，一开始你就是先选你想大概想申请的学校，然后你去他学校的网站上看，他会公布他这个专业申请有哪些要求，包括成绩啊，包括需要的材料啊， 本科的成绩， 对， 绩点，然后要达到多少呢？ 每个学校不太一样，这个还是得具体看每个学校的要求。 它跟我们国内这种绩点的这种计算的方式是一样的吗？ 公式不太一样，需要把你的本科的成绩送到一个专门的机构去做完那种 换算， 对对，换算完了然后再寄到美国。我本科大概3.5多3.6的样子， 那还挺高的了， 厉害了， 学霸， 对，像我这种学霸是难以企及的。 其实说我们这个美国这些国家的话，就是你比如说申请一个学校，他们这些开放的专业跟我们国内是类似吗？还是说他们只能是有一些很少的专业针对外国招收留学生的？ 基本上所有专业都是招收留学生的，只是可能比例不一样。然后也是比如说有些热门的专业很多留学生会申，然后有一些专业相对就比较冷门，很少有人申，这样 热门就可能很难被选得上了。 也不是，也看那个学校这个专业 招多少人。 对，也不太一样。 对，那我知道去美国要考托福或者是硕士要考 GRE， 那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而且你当时是怎么准备去考试？我知道 GRE 特别难。 这两个其实不是或者的关系，就 是，不 是 或者的关系。 对，像托福是只要去美国留学都需要考，不管是本科或者硕士，它是一个语言考试。如果是申本科的话，就要考托福加SAT， 然后研究生就是托福加 GRE， 就相当于是美国的高考和美国的研究生考试。 不同的英语。 对， 那他们是美国本土的学生也要考 GRE 吗？如果他们要是读研究生的话， 对，也需要考，只是他们不需要考托福。 托福， 对， 托福是针对外国留学生的一种。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你去跟本土的美国的人去竞争，那这个还是很难的，语言关也是一个很难攻克的哈。 其实两套系统不一样吧，因为应该每个学校它都有，比如说今年我需要招多少留学生， 有 一个比例。 对， 有一个比例在，所以我们应该跟美国的学生不存在很大的竞争关系。 那 可能竞争的都是留学生。 对，都是留学生了。 对 对 对， 各个国家的都会考这个托福是吧？都 好像我们这种英语不是官方语言的国家 都需要考、 对，需要考。 去别的国家就不是考托福的。 像去英联邦国家就是考雅思。 对，我有了解过这个。 对， 那比如说你当时你已经申请学校了，GRE也考了，那你都申请了哪些学校呢？ 我当时申了六七所学校吧。 最后挑了这个。 对，最后挑了几个，就有几个拿到 offer 呢？ 最后三个学校拿了 offer， 一个是波士顿大学，一个是佛罗里达大学，然后还有一个叫德雷塞尔大学，然后那学校就是排名可能就 靠后一些了， 相当于我的保底学校。然后最后选了博士大学。我还是比较看重排名的。虽然有人可能说排名不是特别重要吧，但我还是 国内这个985211。 对对对，我当时就是想申前五十的学校。像波士顿大学它一般就是三四十的样子。然后拿到了我还是很开心的。 对， 然后其次看专业吧，像公关我这个专业，波士顿大学是第一个

企业公关这一块，就是各行各业的这个企业，它都需要推广自己的品牌，然后需要跟它的客户维持好的关系， 是是是， 对，他就需要做公关。 对，所以其实这个公关这专业就业面还是挺广的。 对，是挺广的， 而且他负责的东西就比较杂。 对。 就现在子君工作跟这个专业有关系吗？ 啊，其实没多大关系。哎， 对， 说了都是泪。 对，你 说了都 是泪。 刚才我们在这个节目上半段的时候聊到这个一些特别奇葩的一些签证的拒签的一些事情， 哦， 比如说这个微信里有什么表 情包 啊，可能 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他会检查你的微信，里边可能他那些表情包有些涉黄的，他就给拒签了。 我签证还挺顺利的，因为我这专业吧可能不是那种很敏感的专业，像我有朋友是学类似于化学这一方面的专业，他就被当时就被就是要求他重新再提交材料再申一次， 就是 比较敏感的专业。然后我也知道像某些地方的签证也比较难，像福建那边就挺难的。 为什么呀？ 就是好像是早年啊，他们有很多 移民的， 对对对，非法移民的，然后所以对他们那边审的格外严， 格外严格， 对 对， 那这也没办法 了。你在签证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流程？ 就是先在网上提交那个填写你的各种个人信息，然后预约去大使馆面签，然后面签其实特别快， 他会问你什么问题吗？ 他可能看我面善吧，也没问我什么，就是很简单问你去申的什么学校，要去什么学校读书，然后要读多久，然后我就说我去那个波士顿大学嘛，然后他就说是个很好的大学，祝你一切顺利，然后就 OK 了，很快的。 所以说其实是申请大学被录取在先，然后再去签证在后。 对对对，先得有 offer 在。 那这样就应该很顺利了。 对，因为你拿到 offer 之后，你还要等学校给你寄一个相当于那种正式的一个 录取通知书。 对，录取通知书以及帮助你去签证的一些材料，你要拿那些材料再去签证。 是是是，所以说对于留学生来讲，可能签证会比去工作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更简单，是吗？ 对 对， 我觉得留学签证是一个还蛮好办的签证，而且假如你有美国的留学签证，你再申请一些北美国家包括欧洲的签证都比较容易， 都比较简单。 对 对， 它 跟旅游签证比起来呢？ 当然留学签证 更简单 一 点。对 对， 更简单。 对对 对， 其实咱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啊，其实说了很多的干货，那么也希望即将留学的小伙伴们，我们今天的节目会给你们有一点点的帮助，也非常感谢子君能够来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做客。 谢谢谢谢，希望大家留学生活都一切顺利。 对对对， 好，谢谢子君啊，那也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海外高校情报站，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 期 再见。 再见了， 拜拜。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When I watch you look at me, I think I could find the way.